品味态度就在这里，你们听紧的就是 HKPeanut.com， 我就是你们的品酒师地文员。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翻嚟啦，咁啊就咧，琴日咧就阿叶柳就开始，佢真系宣布咗佢竞选啦，咁啊大家都将嗰个注意力就摆咗佢嘅政纲嗰度啦，咁啊嗱，佢今次咧，我觉得好少有嘅，见到个现象咧，就系其实系一个特首嘅候选人咧，其实个政纲咧系连讨好你香港人嘅意志都冇，点样讨好你嘅意志都冇咧？不如我哋去段片先啦。 滔滔圣叔史啊，叶柳参选推硬23条。 如果要我形容啊叶太呢，我用10个字形容。佢坦率得可爱，坚持得可敬。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 唔使怀疑啦，因为佢真係冬至前宣布啊， 带领香港迈去更美好嘅未来。喺呢个关键时刻呢，我决定要参选。 有咩猛人撑场咁巴闭啊？有上届撑过 CY 嘅钟日杰，仲有林贝月家、田义兆、梁伯涛，一啲前政府高官同前纪律部队高层都有去，但商界呢就少啲咯。叶柳嘅政纲有九大范畴啊，好似好劲咁系嘛？其实大部分呢同梁特好似嘅，但系劲敌四围都系歌都有得唱啦。 但见旁人谈情何引诱，问到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就算失手始终要守。 林郑嘅妹妹点咁开火啫？识拣一定拣薯片嘅。 我觉得政府的理财方针是过于保守，可能政府对于理财方面仍然是只是停留在一个掌柜的阶段。 讲边个很明显啊，话政制那边仲恐怖。 如果我当选呢，我是愿意以831决定为基础重启政改， 讲明会修改立法会议事规则对付拉布，但人们不禁要问，选特首立法会关佢咩事呢？当然点会笑得重头戏推23条立法啊。 至于处理23条呢，我好惭愧，过去我真係个人嘅表现係唔够好嘅。其实各位不需要咁惊23条的，但分裂国家是未有的，这点是令到中央政府担心的。 唉，被你选中，香港人真的有排受，唯有送首歌给大家苦中作乐下啦。 日后尽量别够今天的泪白流，留低击伤你的石头，从创里吸收，熟透。 有200,000个 like 真系唔容易。 其实是服了田北辰的。咁你知啦，之前叶柳话去选的时候呢，其实佢个样几无奈，即係其实几唔愿意，话自己退党又成。唉，咁今时今日就话佢坦率得可爱，定係坦率得真诚，我真係唔知佢讲乜。即係我真係服咗佢。 坚持得可敬。 係啦。 坦率得可爱。 係啦。咁嗱， 佢哋真係几可爱。喂，我睇完佢头先讲嗰啲政纲之后呢，我寻日都打到个打了。在831框架里面啊，重推23条。喂，呢两样都吓死你香港人啦，系嘛。 吓死㗎。 喂，证明呢佢真係投其所好。佢真係适宜做公务员。即係做共产党隻狗呢，佢就真係 OK 嘅。 咪你过往呢， 同埋佢搵到个市场定位。 喂，你而家无论胡官又好，或者未来大家预估嘅胡苏佬都好， 系 喂都系会投香港人所好噶嘛？ 嗯， 因为点解好简单咧？就系、是、喂，大家都知阿爷有三个好重要嘅 considerations 嘅。 嗯， 喺考虑特首人选嘅时候，嗯、有 priority 添。 有 第一，爱国爱港，即系话忠于共产党。简单啲嘅讲法就系、是。 第二有民望啦， 第二未到民望住，第三先到民 啦， 管治能力。第三就系民望， 第四系今年新加嘅，就系、是、叫做系有应付复杂情况或者叫做危机管理嘅能力啦。即、就、系、是、我哋嘅讲法就 是，即系第二嘅延伸啦。呢、這个可以理解，即系、就是、简单嚟讲系三样佢重要嘅重点。 系 业楼咧，只系第一样嘅啫。 嗯， 就真系零左勿右啦。 系啦。 系嘛？共产党都未讲话会唔会重启政改嘅时候会唔会放松呢一个嘅八三一嘅决定？嗯、因为呢个系确实香港面对全世界嘅时候都系一个国家嘅政策嚟嘅。 系 佢一放香港嘅时候，佢都预备即系全国可能都要有相类似嘅即系处理嘅方法噶。正如喺经济层面里边啊，当年话要呢、這个即系改革开放一样啫，揾特区即系做试点一样嘅啫。香港亦都系从来系一个模范嚟噶嘛， 嗯、 即系大家唔好妄自菲薄，唔好睇低自己。喂，而家叶刘咁嘅政纲，你咪真系吓到大家打到个大大哥。 唔系 一个佢，一个林郑， 唉， 喂，两个都系急于擦鞋嘅人啊。 系啊， 你谂下星期六林郑话重新考虑嘅时候。嗯，其实俾大家睇到一样嘢，最惊嘅系乜嘢？点解星期日啲人会涌出嚟投票？即使梁振英已经落咗台之后， 嗯， 喂，就系、是、因为惊你有个女版六八九嘛，大哥， 嗯， 而家叶太扫把头就真系一马当先啦，先嚟搞一样嘢先。嗱，我估呢个亦都可能啫吓，嘅、 嗯、 期望管理嚟嘅。当叶刘去到咁尽嘅时候。林郑咪有机会缩少少咯， 嗯、 即系等大家，唉，佢都系，如果佢胡苏仔都攞唔到阿爷嘅祝福嘅，咁林郑都杀啦，因为好过嗰个叶刘啦，咁样，咪所以而家个 situation 系好 delicate 嘅、嗯，即系大家真系估唔到咧，究竟未来嘅日子里边咧，呢班友仔系点样斗法？不过我就得个立场嘅啫，大家咪当食花生咯。 嗯， 同埋你要利用自己嘅共幹嘅能力咯，係咪？即係你唔好以為，即係我哋個有一句講法就係、是，以為嗰樣嘢好細，唔重要，所以嗰樣嘢我唔搞，我諗啲好高大空嘅嘢。喂，而家冇呢支歌仔唱。 唔係，我覺得而家香港人係過咗呢個階段㗎啦。即係你話再去空，即係高談 莫因善小而不為啊！呢句説話就係點？一模一樣啊！ 唔係佢係即係你話高談呢個叫做係道德高地，然之後咧要潔身自愛，即係叫做係你就要做呢個政治潔癖咁樣樣。即係鬱敏，你以前成日講你小圈子選舉嗰啲咧，我哋就唔會參加嘅。你點可能要行呢個回頭路啊？呢啲乜嘢嘥氣？而家唔会讲呢个，而家香港 嘅两嘢其实已经驳完嘅啦。佢、啊、如果你同我辩论嘅话，咁、 嗯、 立法会有一半嘅议席系功能团体产生嘅，你参与乜嘢啊？系咪？立法会里边有分组点票，由行政主导，你又执唔到证，除非你话帮我听，你系为咗个90,000蚊人工。 其实咧， 除非你话帮我听，你背后有 mission 啦、啊。系、 嗯、 咪？喂，如果你用呢个逻辑，根本你系唔应该参与。任何一个特区政府旗下嘅选举㗎。 其实係㗎。 区议会好少少，因为取消晒委任。 因为你都要宣誓㗎嘛，嗰样嘢你係咁恨之入骨嘅，咁你但係你又要参与呢个游戏。 喂，如果你要揸到个原则係咁尽㗎嘛，就所有嘢都唔使搞㗎啦。 係啊。 咪所以如果我哋而家咁样提，用返民主派嘅角度去思考，即係究竟未来嘅前路点走嘅时候，你一定要諗共干㗎。 嗯。 你唔諗共幹呢，你仲係用返我哋以前嗰套，即係小弟北樓喺度噏緊嗰套，即係三不政策呢，你一定 PK 嘅。喂，我哋挨咗五年啦，好痛苦啦已經。行左右唔行，左右唔得，行右又唔得。所有嘢試過㗎啦，香港人喺過去嗰五年裏面，喂，公民抗命已經濕碎啦，佔領79日，係咪八三一落閘，跟住嗌建國港獨，搞勇武抗爭。喂，全部一败涂地，难听啲讲就系。 唔系，其实你知唔？ 一败涂地。 仲有其实，如果你 两年前咧睇嗰套戏叫好似唔知叫 Yes 定乜鬼嘢，即系讲呢个皮洛切特啊，点佢会输咗政权呢？就系、是、因为啲反对派系锲而不舍都参加佢呢个独裁者佢自己 run 嘅一个选举啊嘛，系咪？即系叫做系你真系唔放弃任何一个机会，系去即系用一个非暴力嘅方法去颠覆呢个政权啊嘛。 对于好多人嚟讲，即系好似例如我自己咁样。咁我真係过唔到自己嘅关， 唔 好搞， 唔好搞咯， 系咪？我参加天主教抽签又得，我参加会计界嗰、那个即系亦都得，咁我唔搞咯，即系我都未过到自己嘅关嘅时候，系咪？即系我唔系拱人去死啊，而系个问题就系你自己未过到你自己嗰个良心嘅底线嘅时候，但系我就觉得唔好咁。嗱，哲学家好出名嘅，有一个叫 Karl Popper， 听过啦，波尔波帕， 嗯。 佢喺呢个世界里面嘅 engineering 咧有两种，一个叫 piecemeal， 逐步逐步嚟， 逐步逐步嚟系， 一种咧叫 utopian 即系理想国咁，即系我听日就要将所有嘢变成天堂，咁佢就话咧喺现实世界里面 piecemeal engineering 先至一个最实际嘅方法， 系， 正如点解共产主义社会？即使佢描述到默克斯认为喂大家都系唔使做嘢嘅，一日翻几个钟嘅啫，工作都系响生活嘅一部分，咁跟住咧得闲咧就钓下鱼啊咁样，喺一个高度发展嘅社会里边，大家咧即系都会咧系即系分享大家嘅财富嘅，即系你叻啲嘅，咁你做多啲，咁你咪制造咗生产力，制造咗财富出嚟，就同我啲渣嘅人分享。喂，理想梗系咁啦，大哥，实际唔系咁啊嘛。而最后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嘅阵营点解输俾资本主义就咁解嘛？资本主义确实系万恶，因为以金钱作为主导，以市场作为单位作为机制嘅，你嗰样嘢即使你啱定错都好，冇道德观嘅，有市场就得噶啦。喂，你热狗咪就系咁咯？喺过去嗰两年，大佬唔系同你讲紧逻辑噶，唔系讲紧道理噶，系有市场噶咋。不过今日就冇吓，又另一件事。喂，如果你资本主义嘅社会点解能够战胜，即系呢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就是、因为佢会不断自我修正啊嘛。就系 piecemeal engineering 一部分啊，啲人太穷啦，屌咁我咪搞呢个贫穷法咯，系咪？啲人啲工资太低，我搞最低工资咯。喂，其实呢啲全部系修正主义嚟嘅，咋大哥？啊，抽多少少有钱佬嘅税嚟分配下啲财富啦，大哥。喂，呢、這个咪就系 piecemeal engineering 咯、喂，所以我都要奉劝嗰啲喺度写到高大空咧，因为我好多啲咁嘅 friend 喺我 Facebook 度我都睇到噶。即系我唔系觉得佢个谂法系错，即系小弟对不起，我自己五年前都一样会咁谂，我会坚持我自己嘅原则。我认为呢一个咧，我系要即系作为即系社会上边一个照妖镜，话俾人听咁样系唔啱。但后屘你谂清楚一样嘢，我记得有一位我哋啲 friend 写。佢喂大佬，你支持薯片会搞到最高工时咩？你支持薯片会增加最低工资咩？会搞到全民退保？阿哥，你谂深一层，即使小弟做行政长官，我都系 typical 左交啦，都唔系话做就做啦，大哥，我官僚会抵制噶嘛，我要平衡社会不同嘅利益噶嘛，喺咁短嘅时间里边，得五年嘅任期。是会有好大的阻力的。 是。 就是、因为你要明白，即使你有公民提名的选举，有普选的选举，出来的行政长官都 deal with 不到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因为为什么资本主义的选举的游戏规则，正如希拉里为什么个势这么盛，为什么传媒会撑他，为什么商家都会撑他，全部捐钱给他。喂，就是要你表现这套政策出来嘛，大佬。我拉你后腿的。喂，当年啊，有一个阴谋论啊，讲金乃迪啊，当选咗之后，你话唔打越战？喂，大佬，我啲军火商点啊？喂，我啲石油点啊，大哥？我话 P K， 你话你撤出越南？喂，我唔喐你。喂，同样道理，你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嘅游戏规则里边，喂呢啲嘢都系 piecemeal 嘅。唔可以听日即刻立到最高工时，唔可以听日即刻有全民退保，唔可能听日就大量兴建房屋㗎嘛。嗱，我唔系为梁振英辩解啊，我只系话你咁嘅諗法，用呢一个逻辑， 其實都係有問題，因為就算你有公民提名、有普選呢啲嘢，我話俾你聽，都唔會實現。 係， 都未必會實現。 唔係，如果你話今時今日，淨係純粹係以政綱去揀人，第一，你係犯咗兩個天真；第一，你係冇權揀嘅；第二，就係咧。政綱就算寫到明嗰樣嘢呢，其實都可以完全 deliver 唔到，而係冇任何代價要付嘅， 都可以叫跳票 嘅。係啦，呢一個 你諗下梁振英當日，喂，我都俾佢爭啲冧到嘅。聽完佢嘅政綱， 係啊，你嗰陣時你當日揾把刀行住，叫你應承你嘢喎，即係你而家會唔覺得好天真咧？ 喂，佢好好聽㗎，佢personally 見過我， 啊、 我當陣時仲係社民連主席。我同佢 咩场合见过你先？ 咪直情上去去个怡和大厦咯。 哦，即系唔系话揾把刀行住嗰次？ 梗系唔系嗰次啦。嗯、喂，佢好坦诚噶。喂，越讲越吹越大噶，大佬，解决香港深层次嘅矛盾系嘛？又话就系讲咩新界东北啦嗰啲，哎，我整一块地出嚟，嗰度好似即系另一个 CBD 嗰啲咁嘅讲法。跟住我同佢讲领会，结果佢话。回购，佢话呢度三条隧道不如免费，喂，越讲越大啊！喂，越大嘅大话系越令人容易相信噶，你嗰阵时候仲大镬啊！ 唔系，我觉得 佢实实际际话俾你听，嗱，我有限制嘅，不过我尽力做。 系， 唔系，所以调翻转头讲，如果我系老共嘅话咧，佢既然佢用呢一个嘅马克思主义嘅逻辑，下层建筑决定上层建筑嘅话咧。其实你解决香港三个问题得噶啦，喺民生上我唔好讲八三一同埋呢一个嘅你有三条先，我一阵间再讲最高工时搞掂佢，八个钟唔得，九个得唔得啊？九个半得唔得啊？喂，你梗系唔会一步到位噶，大哥，起码立咗先啦。 九个半嗰啲就唔系算标准工时嗰啲，真系叫做加班合理化。 开始开始要加班补水即系我咁讲，你起码有 negotiate 嘅空间。喂，第二，喂，香港你再唔搞呢个退休保障，你都死得噶啦！话俾你听，啲老人家 系噶，又系你而家你即系人口老化。 阿哥，你咪就等于将生果金 系 double 咗佢啫嘛？ 系啊， 喂，你唔搞。呢、這个矛盾始终会存在，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基本上会受影响。第二，我哋大把水啦，学阿胡官话斋， 嗯， 惊咩啊？同埋大家有份工噶嘛？喂，我条气都顺啦，啲 M P F， 喂，我而家摆喺度，我起码要等十五年之后我先有得攞翻，大哥， 嗯， 系嘛？喂，咁我而家我老豆攞紧噶嘛，我老母攞紧嘅，咁都系当我 contribute 票得唔得啊，大哥？系嘛？我唔使每个月俾咁多佢啊！喂，即使所谓啲中产喺呢个过程里面都受惠嘅。好啦，第二个 policy 佢一定要搞。第三个，你话惊影响香港楼市，影响埋香港经济，因为大家揸住几百万成千万层楼喺手，咁咪搞公屋得唔得，大哥？ 嗯， 俾翻啲穷人啦、啊。另外一样就同房屋有关嘅。喂，对啲年青人嚟讲，整翻啲三百尺嘅公屋。即系嗰啲居屋俾佢买啊，大哥，你而家点买啊？买条毛咩？喂，就算你搵50,000个月嘅人工，你储几耐先至够首期啊，大哥？除非你老豆有钱嘅咋，如果唔系咧，唔使谂啊，大哥。搞呢三个政策，八三一执执佢啦。你机构提名50%，即使而家泛民主派赢到开巷都系得300，都系四分一咋。你有竞争嘅选举，你过唔到，你老共自己都好大镬嘅，一身蚁嘅。咩叫一国两制啊？咩叫港人治港啊？咩叫有竞争嘅选举啊？喂，你连呢样嘢都做唔到示范嘅话，又你点面对国际啊？ 嗯， 好啦，最后一样23条，你都唔好呢个系任期搞啦。你搞唔掂政改，你都唔好搞学胡官嘅政改啱噶啦。屌，呢啲就全部跟。你搞唔掂嗰个政改，冇普选行政长官，冇普选立法会，你都唔好諗。香港人一定同你反台，次次嗨嘢都系同老共有关㗎嘛。香港最大型嘅群众运动六七暴动如是，八九民运亦都系咁。0371系反咩呀？咪反你国家安全法囉，驚你共产党越踩越埋囉。 因为831就占中啦。 当日呢一、這个嘅国民教育唔系因为你，喂，你唔好喺度试紧香港人嘅底线啦！喂，所以我话呢啲嘢你系要谂噶。喂，点解话我反复强调话 take a break？ 喂，你都 break 下啦，老共系嘛？你唔捻烦嘅咩？你唔烦我哋都烦啊，大哥！你下下咁踩埋嚟，你搵嗰条傻佬薯片系嘛？俾阿 Derek 仔掟蛋，俾阿金英掟老母西，掟完就话好耐自己未食蛋咁，咁起码香港人都笑下都好啊，大哥！虽然阿 Derek 就最后都要付出好大嘅代价，系咪？即系入去坐咗两三个礼拜，但系个问题系，喂，俾香港人休养生息下啦。你呢啲鬥爭策略唔啱呢個國際城市嘅，你俾老你俾美國佬同英國佬喺度玩 Q 你嘅咋，借香港嚟做共幹嘅咋，佢又係嚇撞 paint cast 咁玩嘅咋，你覺得好過癮咩？係咪？唔係我呢一段唔係幫曾俊華嘅競選宣言啊，而係話幫我哋自己香港人，即係究竟喺而家嘅定位裏邊，我點樣能夠喺有限嘅條件裏邊，我哋能夠 maximize 做到最好嘅嘢。而有啲嘢唔好諗，一步到位，听日嘅世界就会改变，我都想，但係做唔到 ,sorry, 转头返嚟。 大家好，我係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積極，你听緊嘅係 hkpeanut.com。